ChinesePod.com. Thank you, Master. Don't send the money. Oh, go ahead. See you. See you. 你来啦！ 哎，手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糟了，肯定是忘在出租车上了。我真没脑子。 你确定吗？用我的手机打打看。 哦。 怎么样？ 没人接。 那你赶快把发票找出来，打电话找那辆车。 哎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我没拿发票，真倒霉，我每次都拿的，就今天没拿。 那你再打打看。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哎，看样子没戏了。 关机了？ 嗯，又要破财了。